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我是盛维，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知道啊，有一个词啊，之前呢，因为这个杜敏俊熙呢，让这个词变得非常高大上，也让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这样一个称呼啊，教授。但如今呢，又有一个人啊， 教授这个词儿不都臭了吗？在大陆。 对，没错，最近呢，这个教授这个词啊，的确又让大家对他产生了另外一种观感啊。最近呢，有一位老先生啊，也是教授，他触碰了这个一种底线啊，红七条，那也是成为了触碰红七条的第一人，他强吻女生，这个事件呢， 没有老先生吧？我觉得也 退休了嘛，他 就刚退休 六十多， 算是老先生了。 没有，人家那个就是这个联合国教科委已经把65岁的以前的老年人叫做 还是 壮 壮 年 是吧？ 青壮年、 壮年、中壮年到中年不叫老年。 好了，那这个是四川美术 学 院的一位副教授，听说还是著名的这个艺术评论家，名字特别有意思，我一听我还以为是个艺名， 是 不是那个什么失恋33天 那个 主角也叫小贱吗？他真的叫王小贱。而且据说在爆出来的时候呢，他第二天还去参加一个那种公开活动， 对，在一个会所里面 参加，他就说不用理他那种破事儿啊，但是呢没过两天他就在网上公开写检查，然后学校里面要处分他，据说是停止他一切的学术活动是吧？ 对， 但是好在他退休了，我觉得这个停不 停止，没有 停止 学术活动，可能也没什么吧，然后这个还要根据国家和重庆市有关规定降低其退休待遇， 哦， 就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了。 但是我看到一点啊，就是其实王小贱在表达这个对事件的态度上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第一点，就是他转天在这个一些会所表现的出那种状态呢， 是 他不在乎的，而且呢还有一些所谓的学生来去拥吻他，我觉得这个是声援他嘛，那 支持他， 对，支持他的一种态度。那他觉得这个点呢，就觉得我强吻女学生啊，他觉得不是强吻，是正常的一种关系。那么大家对于这种态度觉得什么是正常的一种交往？ 他也没说像正常，他就是说自己跟学生就像哥们儿一样正常的社交， 他说哄女生， 对，而且呢他提，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道德上的立足点就是什么，我一单身老男人，就他强调他是单身， 没有，其实我看到几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敏感啊，一个是哄，我觉得哄女生这种事儿啊都是小男生做的事情，都是我觉得高中男生才做哄女生的事儿，偶尔的， 女朋友好惨，就是不能被哄了嘛。 对，是可以哄的，但是我觉得单身老男人你就应该这样做吗？我觉得你就应该去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你的这种欲望吧，我觉得这个不能是作为一种托词。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是包二奶，我又不是说家里有老婆在外面乱搞，我单身嘛，我单身的话，我在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这个没有触犯，比如说大家一般对婚姻的这种道德观。我单身老人，我就算跟一个小姑娘谈恋爱，我也是正当合理合法的，我怕什么？ 哎，你们看了那个视频吗？我还看了，他那个角度，哎，我觉得他真的是 偷拍的角度， 真的是 认栽。 对啊，他那个饭馆吧，它是两层，就底下呢也旁边还是有客人的。 对， 那个老师呢就坐在中间，两边呢是被两个女学生包围着。拍摄的视角呢就是 桌上还有一瓶酒， 哦，是吗？我这倒没注意，从二楼给他那个俯拍的。他呢就对别人动手动脚的，然后一下子就把右边那个女生给搂住了，就亲她的额头还是干嘛的。我看你说你别说什么有没有老婆之类的，你就光那么一个举动，我都觉得 比较恶心，是吧？ 比较恶心。 我觉得其实那个画面，不只是猥琐，我觉得其实那个，看起来总是觉得 不 合，就不是特别舒服的感觉啊，就是觉得那个画面太糟糕了，跟他这个四川美术学院这个讲究美学的这种教授的身份，我觉得有一些欠妥，而且 品味堪忧， 对，而且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女生是有闪躲的那种迹象的， 身体语言是有闪躲的， 对，她不是说我主动去迎合她，说那亲一下无所谓，她是不愿意的那种态度。 好，看看这个什么红七条哈，到底是。 哪七条。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王小健老师呢，他是触犯了第七条，就是性骚扰学生，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当然他现在辩解，他觉得可能不是什么性骚扰，可 是 呢，结果上看， 但我觉得就是性骚扰， 结果上看他已经承认了他就是性骚扰。其他六条包括：第一，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学校的权益；第二呢，教学当中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第三呢，弄虚作假；第四，兼职兼薪，是有影响正常工作的兼职兼薪，这个关键词非常重要了。第五呢，就是在招生考试保研当中徇私舞弊；第六，索要或者收受学生家长的礼品、礼金等。我觉得你看这七条哈，第一、第二条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口袋罪。你说什么是损害学生学校利益、国家利益？你要是什么不顺眼的， 什么叫口袋罪？ 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啊，就像那个寻衅滋事似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包装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但是紧接着吧，三四五六七，尤其是第七条以后呢，想见哈、啊，就是师娘们就有这个尚方宝剑了啊。他都规定了嘛，说不可以有不正当关系，那要是真的有了怎么办？他这儿呢就是列了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就说呢，一票否决，因为呢它是一个师德建设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通报批评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例子里面讲到的这个 通报批评，停止一切这个教学， 没错没错，它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处罚的。 但是关于红七条，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它并没有规定的特别明晰和具体，比如说你说这里面包括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指的是什么样的不正当的关系？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兼职兼薪的行为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 影响， 对，什么叫影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红七条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个其实比较模糊。 你作为钱老师是不是立刻觉得对自身的前权益造成了伤害？ 我觉得有一点儿，而且呢感觉我原来之前在高校也兼职啊当老师哈，那种感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是鼓励的，首先是 鼓励兼职啊， 鼓励兼职， 啊、 因为对于我们这学科来说，你要平时不在一线工作的话，很难去给别人讲那种实战的一些东西，就很难。所以呢，鼓励大家去实战。比如你该拍戏可以出去拍戏啊，你该去主持节目可以主持节目，你该去跟 只要不影响， 就像 不影响 之前何炅不是他也是就是一边拍戏一边做老师吗？ 对啊，没错。还有就这个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个我就产生更多的疑问了啊，因为我在我的周围的这些老师群里面就有一些 很多不正当关系， 就是这个比如说 就是有一些暧昧不清的关系， 对，暧昧不清的关系，还有就老师呢和这个学生可能发生了恋爱关系， 正当的， 后来还结婚了，还生子了。你说 那是传为佳话了。 对，传为佳话，觉得这种师生情啊，是这个发扬光大了。 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过一次，就是你看现在什么台湾啊、国外啊，包括香港啊，它都会有一些。就关于所谓的这个防止校园性骚扰的一些条例，那我今天还专门翻了一下，就是香港的这个大学，它的列的条款哈，非常的详细，几十条，就是包括性骚扰你的法律定义是什么呀，就是例子是什么，宣传教育具体有什么方式啊，还有很详细的这个投诉调查和上诉的一个程序，还给你画了个表，就是你有哪些部门可以找。但是尽管这样哈，香港我看这个新闻里面，它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案子爆出来。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看香港的这些学校里面，它不会跟你把这个事情意义拔得那么的高。你看这次大陆的他出来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一个文件，他前面呢讲了特别多，就是其实呢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的老师都是这个做得非常好的，只是呢有几个老师你立马要想到那个厦大的考古系的吴春明教授是吧，那过去三个月了都没有个下文， 没下文， 你就联想到这些例子呢，说这些呢是可以说是败坏了师德，所以由此呢我们就必须怎么怎么样。但他实际上他说到的这个就是有执行力的，或者你看的不虚的，就说实在话的只有一条，就是那个具体的红七条是什么，就禁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完了之后呢处罚也就两句话有的是监督，有的一票否决，有的你的这些实际的收益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你看香港这些学校他定的就非常的非常明确，他分程序画的这个表就包括什么调停，你首先呢是要跟这个投诉小组会你可以接受你的这个投诉，然后呢是调停解决，不能解决怎么办，他整个的画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框架，那你调查上诉程序是什么样子，纪律程序又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说你要 受到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细节是什么。那可能有的比较重，他直接触犯法律了，那就让法律来说；有的比较轻，我可能调停就结束了。但是你看现在大陆的这个意见，你就似乎只能想象几种情况，是吧？你就根本不理他的到时候发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境是什么。其实我看觉得还是挺简单粗暴的，就这个文件。 而且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没有考虑到，就是师生在这个交流当中啊，肯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种关系的不对等的性，这种就比如说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到底是否是对等的一种状态， 肯定是不对等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等的。 对，你说这些学生那可能会想跟老师讨好关系，那他就比如说回到家里面啊，暑假回来了带一个这个礼品送给老师啊，或者说老师真的想去啊抱一抱他亲一下的，那可能有的人就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要抱一抱他亲一下？ 假如说这个老师啊， 请问你在你的教学过程中有类似的经验吗？ 没有，不是这样，是因为这个老师可能你说那两个学生为什么就不告他呢？现在没有告他呀，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俩人 有所求， 有所求，有所图才会这 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就是因为当事人都没有出来讲，也没有出来澄清。我觉得这有很多就是标签化的思维方式在里面。一个是认为老师是色狼，是老男人这个揩油，就是这个占小姑娘便宜。那还有一种说，这两个女孩，你既然出来跟这个老师出来吃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要被他这个占便宜啊。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把这种东西形式化了，因为比如说两个女生见到老师，然后觉得她平时上课挺有风度的，哎，说老师一起来吃个饭吧，大家觉得，哎，一起吃个饭聊一聊这个有兴趣的话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谁也没有想到会失控到就是说老师会突然对你动手动脚嘛，对不对？ 你说到这点我就想起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原来也规定说最好老师 不要 跟 学生 一起吃饭 饭。 那之前呢我确实挺愿意跟学生一起吃饭交流的， 我觉得可能这样规定比较好，就不要单独吃饭。如果 他们也不是单独， 如果一堆学生或者 一群 老师 是 可能就会比较顾忌，但是你即使跟两个女学生，你都会觉得老师他是属于强势这么一个地位， 男老师 对， 哎，但是有的真的防不胜防，他是在公众场合，哎，他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对于这个红旗条出来之后，大家怎么来看，以及老师们怎么来看啊？ 我们等一下来跟几位大学老师聊聊天哈，一位呢是这个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女老师呢，另外一位呢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副教授。那我们也非常关心红旗条出来之后呢，大学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讨论，老师是怎么聊这个事的。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 凤凰幼儿园 3D 花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副教授强吻女学生啊，以及红旗条。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大家对于红旗条怎么来议论的？我们首先请到了是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叶琴女士，来听听她的说法是怎样的。 事实上我身边的老师并没有什么人在议论红旗条，因为我也看了一下红旗条的内容，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并没有说以前允许我们做的现在不许我们做了，全都是以前的，以前本来就是我们教师这个职业的这种题中应有之义，然后他只能说是这次特别点出了有七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现在违反的比较多，所以特别的点出来不许教师有这样一些行为，那以前也是不允许做的呀，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呢。应该以前说没有这么一个提法，对于教师来说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职业上的这种一些规范嘛。那肯定就比如说教学工作方面的规范啊，怎么样处理师生关系，然后科研方面的工作规范怎么样子，在不许学术作假，不许学术抄袭，不许那个挪用科研经费等等，以前可能是分布在不同的这个规范啊规定当中的。 刚才叶群女士说了啊，这个是是在不同的规定当中，其实并没有一个新的提法哈。 但我觉得这七条感觉好像是对记者和媒体说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最近就爆出的曝光出来的高校里面几大弊病嘛，一个是比如说就是性骚扰啊，一个就是这个保这个在招生的时候不是也抓了一些人大的那个什么招生办的那个老师，这个受贿上亿元的嘛，然后还有就是老师出外兼职啊，然后学生会这个抱怨说一个学期老师都飞来飞去不来上课啊。或者是这个滥用科研经费，这个是更普遍的现象了。就这些是记者媒体零星报道的一些发生在这个学术领域的一些问题，然后好像这时候就是大家站出来集中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规定，就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集中起来规定了。 我觉得如果记者哈，就是你有一个健忘的毛病，你要是不提，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圈子它本来就有这种现象，你现在一提呢，反倒是强化大家的印象，又一次勾起大家之前的那些不太美好的回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本来是不要徇私舞弊啊，不要这个抄袭剽窃，也不可以收礼，这些 不这不是应该的吗？ 或者最起码的，你还专门列一个去， 这 似乎变成个最高的道德要求。 小学门口说老师不能够性侵犯女学生， 对， 然后在银行门口说武装抢劫运钞车是违法的。 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这些老师应该都知道啊，而且呢，我觉得在默认当中，老师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称呼，他觉得其实心理上会觉得这些都不应该是老师，在他身上应该发生的事情。 哎，你们两位其实都在学校里待过哈。这个盛伟，你说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上学教课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他这种现象，他是不是普遍的吗？ 你说， 比如 说哪个普遍？ 比如说这个 寻强吻 或者收礼，先说强吻也可以。 强吻没有了，强吻肯定没有了。就说寻私舞弊，你这个 有 兼职办或者 等等，那个强吻没说完呢，就是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呢。就是 双 方自 愿， 对，你情我愿， 就 是 自由恋爱嘛， 对， 自由恋爱肯定是有的，就自由恋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 哎，但是大家怎么议论呢？会觉得奇怪吗？他比如说你是我的老师，不要举我的例子，你们班有一个女生，你就跟他谈恋爱了， 我没有跟他们谈恋爱。 假如啊，假如如果那个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他的同学会真的吗？就是有追你的 他们会有就是上课有的时候开涮嘛，因为我跟他年龄差距。比较小， 对，就是这种最容易发生， 就特别容易开涮，说那个，哎，韩老师，你最近个人问题解决了吗？上课就开始问啊，那我说啊，这个还没有解决，那说、哎、其实我们班谁谁就喜欢你，上课的时候你这样说啊，我说那咱们课后再聊吧， 啊， 那只能这样 了，私底下再谈 恋爱，对，但是其实多少会开玩笑或开涮会有，但你实际上啊，有一些呢。我听到说确实有一些男老师跟一些女学生有一些关系比较暧昧，那这种关系就很难处理了，那其实你说学校吧，他肯定是不能说要这个明令禁止的，但是呢会给你一些提示和警告，我们也会友情的提示说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但真的是要了那怎么样呢？学校其实也不能拿 你怎么 办， 也不能怎么样，那只能说你们俩的什么样关系到一个什么程度会真的影响这个校风真的不好了，那确实，但是你说反正对于我的态度来说，我可能说啊，那祝他幸福吧。 但是我还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就比如说我们一举美国为例吧，美国比如1984年哈佛大学是率先颁布了禁止教授，包括你的那个学生助理，就是学生助教，跟这个与学生之间发生这种浪漫关系的规则，就完全禁止的。这是美国高校第一个颁布的师生恋规则。 但这里面有我发现啊，你说现在女生。他在大学的时候是18岁吧，比如已经入校了，但是到20岁的时候已经可以结婚了，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这个里面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什么，因为就是你刚才说的嘛，老师跟学生之间权力是一个不是对等 关系，对等的关系， 对，那你如果允许师生恋的话，不管他们俩是就是自愿的也好， 容易有寻租， 对，容易有就是权力打分啊，还有你比如说推荐一个什么名额机会啊，这老师是不会偏向自己的女友，不管他有没有偏向，其实对这个女朋友也是不公平的，万一他是很优秀的， 他不是那个的直接老师呢， 那可以吗？ 不是这个，因为是很难，就是你很难去界定的，你很难界定是不是直接。那比如说我虽然我跟你不是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你跟我的直接老师是好朋友，你们俩之间你可以帮我说情，或者那个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以后他会偏向我，这东西是很难界定的，所以他就一刀切说根本就是禁止了。而且我觉得他禁止的另一方面，他不光是保护学生，他也是保护老师。 对， 因为美国也发生过很多，就是说当这个关系破裂以后，老师呢，这学生可能会出于报复，他会去就是假装说老师性骚扰我，但是如果他们俩直接真的发生这种关系的话，老师也是百口莫辩的。 嗯哼， 所以最后就是学校就是说为了防止这个后面一系列这种很难以收拾的局面，就干脆一刀切，你们这个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就不要发生这种关系了。如果要发生的话，就是要么你们退学，要么你就从学生 这个有点像就是一些公司就禁止办公室恋情的， 包括医生和医患之间也不可以，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和这个普通的病人之间都不是不可以有这种关系。 但这种情况 就是老师，你首先他也是一种专业，就如果是从专业人员的要求的话，你必须得 职业操守嘛， 你必须得这个让自己就是时刻要悬着那根红线到底在哪儿。但是我更加好奇的就是说这些老师在外面兼职，我昨天也问了几个就是现在在学校里面教课的一些朋友，我就问他们，我说要不然上来我们节目聊聊天，就是连个线哈。有的就非常敏感，他说哎呀，这个事儿大家不都是这么干吗？哈，你看这个什么所谓的不影响正当教学活动的这个兼职，他说我要是不去外面兼职，我根本没法养活自己。 对， 你就包括很多的这些是正牌的大教授，他们多少都在外面的公司做什么独立的什么什么董事啊。他说他一个呢也是彰显他的一个社会地位，而且很多的公司他喜欢这种你是学校里面的学者出身，那你相当于给我们公司就是给他贴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标签。另外一点，他们也是确实有这个利益方面的需要，甚至说你如果从专业程度上来讲，外面的公司他也喜欢这种有专业背景的，也可以确实帮他们公司做一些这些决策方面的很大的一些帮助哈。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说如果是作为专业的话，你在香港你就似乎就很少听说哪个教授他在外面给人做兼职，他中间是不是也要像官员一样就是有一些所谓利益冲突之类的东西，而且本身 香港不需要兼职， 对，本身他你看这就是根本性的问题嘛，就是你老师他我外面的事情我不用接活，你像其他的专业人士都是这样子的，我本来的这个收入就已经够体面，可以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在大陆好像这个确实难。 那我们就先听一听吧，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的副教授之前采访的叶琴女士，她是怎么来说的哈。 我对这条规定也是有一点看法的，这个应该要分辨具体的学科情况。事实上像我在福建师大传播学院当老师，那么传播学当中有涉及到比如说一些像广告学呀，然后广播电视新闻学呀，这样的一些学科，他们都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然后学生其实还特别希望老师能有线上的经验来对他们进行传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些老师其实是有一些社会上的兼职的，比如说自己有在一些广告公司，然后有参与一些电视台的这个比如说策划啦、节目的制作啦，那这样的话对于教学是有好处的，真的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啊，叶女士她说的，其实呢，鼓励大家去这个外面去接一些活动。 她是做教传媒的， 对啊， 她当然是需要跟这个现实联系的比较紧。 但是香港的学校，你看传媒系，它一般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教现实的，我就去。现在这些做实务的一些机构就是请前期的老师过来做我们的这个兼职授课，他本身并不是学校的教授或者是有教职的人员。那你要是教其他的理论的，那还是这个自己学校的老师，他并没有在外面兼职，至少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模式其实更好，你是不是就是 因为 相当于来说他学术就非常纯粹。 对，这个我想的是 工 资的问题啊。比如说你教授的话，的确工资其实大陆的工资也算挺高的，但是呢这个是有层级，比如说先是助教啊、最低级，然后讲师副教授 教授，而且是有门槛的。 对，那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讲师讲一节课可能就是 50到100也这个一课时，但是呢，你要到教授啊，他就翻4倍，那可能就是讲一节课，那可能就1小时，那可能400块钱，但他一周下来，那可能，能有一个2-3千，再加上一个月，差不多10000块钱，所以他那时候还挺 行。可是香港的大香港大学老师教授副教，我们不说教授副教授，一个月也是大概7万多块钱。 那挺高的呀， 对呀、 而且还会有什么、 其他的那种课时费啊，对呀、 但你不知道一般大学 险、 大学讲师啊确实很惨的， 香港大学讲师起薪点也是3万以上了， 那就差10倍， 对，差十倍啊， 差十倍， 所以你这个没有办法跟香港比，没有可比性。 你说其实大陆还规定这样的一个说不让老师去兼职啊、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师来说，尤其是男老师来说、这养家糊口有点困难。 之前不是说这个、就杭州师范大学的教师于志玲，他就说，他说你、因为你如果不让在外面兼职的话，等于是你只能靠这点死工资说话了。 是啊、 那工资谁发的呢？是学校发的，那学校就掌握了你这个经济命脉，那学校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那以后就还能不能自由说话了，还能不能自由挣钱了、最后还能不能自由的谈恋爱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费用啊，是这个大学里面比较也是普遍都知道的，就是研究经费的问题、研究经费呢，其实大学研究经费呢普遍呢我不知道香港的这个做法是什么样子啊？大陆的做法是，比如我们在想这个经费怎么能申请到？是这样的一种逻辑。 申请到的 一样的， 他是为了 大陆香港 进自己的腰包，还是说我本身就是对这个项目 科研呢 非常的有热情？ 你想，平时的这个费用已经很少了呀，那其实多少会想着是能进自己腰包里面最好。 不 是，但 是你们不要这样说嘛，你们不要这样明目张胆的说，不是进自己的腰包了，就是什么？比如说 是进自己的这个科研室里面， 对， 科研室里面。 你可以自由地掌握这笔经费，去购置设备啊，雇佣人手啊，然后去支持学生，你的研究生去参加海外的会议啊，去发表文章啊，去出版，因为出版也是要钱的嘛，对不对？然后自己组织会议，请这些海外专家来，你的这些费用、你的路费、你的食宿，你都是要有东西来 cover的。但是这些还是不能够提升教授自己的生活水平吗？是吧，盛伟？ 当然不可以。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很难 的。盛伟的意思是说，很多人申请这个经费，他就 是 想的法子说我要落自己的腰包， 吃了喝了。 但是正常的，你说申请个项目，我就是纯粹的申请个这个科研嘛。比如说我进展到这个地步，我需要申请这么一个东西，那就像正当的应该是圆圆讲的那种思维模式。但是好像盛伟说的这个，很多大陆这些学者们、似乎就有点偏离这个轨道。 这个偏离轨道的意思是这样的来说啊，就是你到自己的这个科研经费里面的时候，你肯定会考虑到就是。但是你最后要交一个作品的，对吧？你交一个作品的话，就要呈现出来一种科研的成果。那至于科研成果需要多少经费，那你就自己控制了， 自己说了算 了，对，自己说了算。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定的空间，可以。 我听说过的有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家的买的房子的装修费都是科研提升的，因为你开发票的话，你就写什么什么。什么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是可以的， 你家具全部可以开成办公用品， 是， 然后你的那个建材，你的建材的话，这些东西你只要同时你装修一下你的实验室的话，那你家里这些东西也都可以包在里面了。 其实我们说这段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一是大陆的这个大学老师的工资太低 了、 对，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科研经费的这种细化还不够细、 没有人监管， 没有人监管，所以呢，如果说 很多漏洞可以 对很多漏洞啊、这两方面啊、都是影响着这种大学老师一种现状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呢在稍后呢也会再连线法律方面的专家来了解一些这个关于教授强吻女学生这个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还有，欢迎回来，三D化新闻，我是盛伟，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副教授强吻女学生以及这个红七条的发布，哈、会对这些高校 这些学生或是老师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呢马上连线的是，国家 行政 学院法学部讲师张孝宇先生，来了解他是从法律层面怎么来解读这个事情的。 张博士哈，就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旗条，一个呢就是在考量它的这个法律的效力到底有多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作为学校的一个意见的话，那教育部它其实相当于只是一个纲领性的这么一个建议，那具体的实施办法可能还要每个学校自己去制定，那这个在执行层面上它可执行性到底有多大？因为你看到具体的红旗条，它比如说像这个兼职兼薪之类的，它前面会加一个这个前缀，就是说不影响正当工作的。那发生关系这个，它也有一个前缀，就是不正当关系。那这些字眼看上去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发挥空间的。那是不是会影响大家对于可执行的这么一个信心？ 我觉得首先呢，两方面。 嗯， 第一呢，红旗条本身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因为它可能没有刑法上的意义，但是在行政法，在我们国家教育行政法领域是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大部分教师实际上都是事业单位，我们之前有事业单位人员的管理条例、处分条例，这是非常清楚的，上面都规定了，严重违反道德的或违反师德的，可以行政上可以处分，甚至开除，这在行政法上的处罚也是比较重的。只不过何为失德啊？什么叫做严重违反这个道德？这个没有细化，所以实际上呢，教育部的红旗条相当于将之前这些已经明确的行政法规，将它这些何为失德、何为严重违反道德细化了，细化为基条。所以说呢，它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可能还比较重要，因为其中比如说关于和学生的性骚扰、不正当关系，比如关于接受学生或者考生的这个礼金、徇私舞弊。包括兼职问题，可能是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第一次明确的规定，是认为这是一种违纪的情况。 嗯。 第二呢，关于如何落实，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关于高校的管理，我们还是有一个趋势，就是希望高校自己通过自己设定高校的章程来进行自我管理。所以在基本在同一时间吧，全国大概已经有十几所高校，是重点高校，都通过了教育部审核通过的这个高校章程。所以说，关于如何理解兼职问题，对于比如说性骚扰或不正当的关系的如何把握的宽和紧，我建议可能教育部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由各高校来自己实施细则，自己来制定，包括如何认定，因为这个长效机制，就这个文件实际上不光是有红旗条，还有要求高校建立，比如说师生互评。教师互评，比如说师德考核，比如说在师德的这个可能要评分，对于这个职称评审中要一票否决，可能都要各高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可能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进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合适。 嗯哼，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学校来自己制定一些章程来去规范教师的行为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呢？就是执行起来是不是更加难度更大了？ 嗯，他这其实倒是不会，因为学校自己教育部这个实际上是个指导，就是学校的章程这些规定，实际上大多也要通过教育部的批准和备案的。 嗯， 那教育部把这些红旗条拿出来，各学校自己制定具体的办法，他实际上对教师的手段。比如包括对教师给予处分、给予解聘，都是教师在职称评审中一票否决，实际上也就是各高校自己的权利，他完全通过这个权利，实际上就可以很好的来落实这个红旗条的规定。 嗯哼，那张博士，我知道你也在高校任教哈，就是你身边的老师会怎么样议论这个红旗条的出炉呢？ 反正我根据我的收到的反馈。我们议论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觉得比如说像性骚扰啊，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嗯， 这因为以前可能规定的的确也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对于比如兼职这块呢，因为知道法学院可能兼职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所以说关于如何它与正常工作不影响的兼职如何认定，可能我想可能在高校教师中啊，可能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可能各高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肯定可以自己的设定，有的高校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兼职就比较宽松，都可以去法学院的教授可以当律师，有的高校觉得我们这里工资高，他们就不允许你当律师，不允许你兼职， 嗯， 那我觉得自由发展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 嗯、 谢谢张博士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嗯、 好，那我们紧接着再来连线一位在高校任职的这个老师哈，他是来自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周玄毅博士。 哎，你好， 周博士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跟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法学部的老师有个聊天哈，就是问到他身边的老师是怎么样议论的。那如果是放在武汉大学，大家会很关心这个红旗条的出炉吗？ 说实在，我们可能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关心，因为可能就是在会议上有传达，有这个相应的讨论，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 嗯，并没有太大影响。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会对老师的教学或者平常的这些兼职啊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这个困扰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关心的事情，大学里的这个兼职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兼职应该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这个条例里边其实写的也比较的模糊，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其实讲的是如果是有影响正常工作的兼职或者兼薪的话，它会有所这个应对。可是什么叫做影响正常工作？因为我们事实上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相应的教学和科研的任务量，那么在完成这些任务量的情况下，如果你辞职，那严格来讲是不违背这个条例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量的话，那事实上已经有相应的条例能够惩治你或者能够惩罚你。那这个条例事实上本身它有一点别无价值的感觉，对我们的这个观感来说。 嗯，就是说前面的这些可能有一些的校规它就已经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规定，那这个呢它有一点显得多余，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新的条例都有这样的一种别无价值的一种问题，就是事实上仔细观察它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在其他的规则里边或者其他的规范里边都已经提出过。那么这次只是在重新的强调它的重点，其实并没有提出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跟这个学生不正当关系哈，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聊厦大的这个教授吴春明跟考古系的学生发生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件的时候，您就讲到过，其实作为这个老师的话，他心里面本身就是有一根红线，就怎么样尤其是跟女学生保持这个适当的这个距离。但现在看到教育部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发文的形式公布出来，那会不会对于老师心里这个红线它有一种强化的作用，还是您同样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多余的这么一个说法？ 对，像这样的问题其实平常都有讨论，每一次有相关的新闻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窝蜂的舆论的关注。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说法它还是没有把它落实到细则。比如说什么叫做不正当关系，像这个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这个是不是个女学生，那我看到很多网友说，那如果跟男学生呢，或者是男学生跟女老师呢，那你会发现突然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怪异，对不对？因为如果一旦细化，比如说是自己专业课的学生，还是别的学生，或者是毕业的和没有毕业的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任何的细节都在魔鬼里边。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特别细节上可以执行的规范的话，那么这样空泛的说一说，事实上我觉得在操作起来的话还会有很多很多的。 嗯，好的，好，非常谢谢今天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周玄毅副教授来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再见。 好，刚才我们跟周玄毅啊教授来联系了一下啊，他也说了一些看法，很多网友也表示哈，这个不只是这个女学生中枪，还有一些男学生也中枪啊。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考虑到很多系就是系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还不够具体哈，规范的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比如说什么不正当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很模糊，反正我至今我看起来还是仍然很模糊的。 就是具体看学校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个非常这个详细的这个细则出来。 是， 因为如果是又讲回到香港中文大学这些学校，他们详细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哪儿吧，就是他会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你他的这个监督是怎么样监督。比如说你要投诉的话，他会规定 你的这个小组，就是你要处理他这种投诉的事宜的话，他首先他会有这个校外的人士，然后还有多少位呢是校内的人士，而且这些受害人士他们必须提供什么样的这些材料，提供完了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二三四五步哪几步的这个调查，会非常的这个明确。但是现在普遍还是觉得你要是把这个不正当关系给它明确下来是好的，那比从前大家这个比较暧昧不清的这个态度是有这个进步的。关键就是你怎么样具体的落实，真正是让现在看起来是处于弱势的、处于劣势的是这些受害的女学生们哈，是让他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维持保护住自己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希望。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回来再接着讨论相关的话题。 三点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郑伟，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我们连线了武汉大学副教授周玄毅先生，以及连线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孝宇先生啊，两位都对红旗条做了一些他们的阐释啊。一方面呢，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讨论了一下这个红旗条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以及怎么来执行和落实，还有就是从这个这个红旗条的规定对于老师们的一种反应是怎样的，以及现在校园的现象是否普遍。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一直在开玩笑的说这个副教授强吻女学生哈，这个实在太过分了， 桃色新闻， 对呀、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也在思考，其实高校教师现在也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抉择，就是他到底选择在学校里留着还是离开。 就是学校这个象牙塔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魅力和吸引力。 对，它不是因为红旗条的出台而让他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魅力，是之前就在去年的时候，就很多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啊，原来同事就高校的同事，他们就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男老师。 为什么？ 因为男老师，你说养家糊口一个月 压力更大是吗？ 算下来两三千块钱，你说他怎么去有这个社会尊严？ 那先把那个位子挂在那儿，你再去干别的呗，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对、 啊、 现在基本上 都现在不就不允许了吗？ 不允许啊，所以 他不影响本职工作就好了吗？哎，但是我就很好奇， 但是你知道他那个 教课他压力到底 多大？压力非常大的、嗯、就像我的这些同学，他们回到这个国内做，都是从年轻女讲师女朋友比较多了， 年轻女屌丝 女讲师就跟女屌丝差不多了，幸亏已经嫁人了，老公还可以帮补一下，要不然这女屌丝，就她上大课，全校大课的话，就是几百人的那种大课，然后你要交几百份，判几百份作业，然后考试，然后呢，每个月的这个课时，这个每个星期的课时是非常繁重的，有时候一星期要上八堂课，你想八堂课是很累的，你每个小时讲一个小时以后，你嗓子基本上就哑了，就像刚才这个福建的这个叶琴副教授，他也是我同学嘛，他的我刚才还问了他一下，他一学年要教六门课，那平均到每学期其实是三门课。那你想，三门课的意思可不是说，就是说你一星期上三堂课，不是的。你肯定是要除了上课以外，你还要带讨论呐、啊，你还要交作业呀、啊，你还要这个背这个案呐、啊，还有你还要主持一些其他的会议啊，你还要带学生做这个毕业论文呢、啊，你还要帮他们做这个论文的指导啊。这东西这件事情是层出不穷的。 而且这个高校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比较繁杂，就是。要填不同的 表 格，这个表格会让你特别头疼。一开学开始填表，反正每周这个也要填，然后到那个学期期中的时候也要填，期末的时候还要出卷子也要填。还有就是你千万平时不要给学生留那么多作业，学生也烦，你也烦，因为你一判的时候，尤其那种论文三千字，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看，看他抄了哪个百度的那块啊，你要看一下，完了之后上提出来啊，你这个是百度哪块了，没有贴出来你的这个出处，所以其实你给他留作业 要贴出来， 对呀、啊。 就相当于你很多时候是让给自己添麻烦的。嗯、对， 像我那时候一口气要判这个200多个期中考试， 你是在香港是吧？ 在香港、 嗯， 然后那个学生是有用中文写，用英文写的， 嗯、 然后用中文写的还好一点，用英文写的话，就是你要绷着一根弦，因为他会写着写着突然会写出一句非常漂亮的英文，你知道、 嗯、 这肯定是抄的， 是吗？ 你得上百度去搜， 对对对，搜 是从哪抄的。 但是香港的它不是有一个软件吗？就你把那些论文输进去，它自动会给你匹配的，哪一段是抄的，哪一段是怎么 着。其中考试的话，有时候它是那种就是随堂闭卷考试，它是现场写的， 对，是没有， 它是现场写的，你是没有，你没办法， 没有电子版是吗？ 没有电子版。 嗯， 哎，你就发现哈，你看我们聊的，但凡是大陆的话题， 嗯、 你不管是什么职业的吧，医生。法官、 嗯、 公务员、 嗯、 老师，好像就这些，按理说他应该是在社会上地位相对比较高的，理应是受的人尊重的 精英阶 层，你看都是处在一种非常苦逼的这么一个状态， 没错、 嗯、 而且你这是不是反映出现在大陆对于这种专业人士他本身是说白了就是尊重程度也不够， 一种认可，一种扶持的， 而且甚至现在慢慢有了一种、 嗯、 你但凡是干这种职业的人、 嗯、 你本身你受到的这个尊重不够的话、 嗯、 也会降低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吸引力， 还有 慢慢的就是素质它会不 会 随这儿来会 降低。然后像我这个会、嗯、比如说这个根据这个红旗条也类似的、 嗯、 就是学校会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一些规定、 嗯、 规定你这个规定你那个， 你看刚才周老师就比较贼，他说我们都不 care、 嗯、 其实我前天跟他约的时候他说哎还有这么个事儿，他说我 已 经很久不开会了， 他已 经，他已经就是这他是有一个坎的，不是他有一个坎的，比如说你讲师类的、 嗯 助教类的，他们其实管理非常严格，任务也很重的、 嗯、 是， 但你一旦升上副教授，为什么大家挤破头要往上走， 他一周才上一天的课就可以了， 副教授、 啊、这样的 副教授 副教授可以上 很多， 对、 哦、 那相当于一个月呢就上4天课、 嗯、 他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 嗯、 但对于讲师来说苦逼的来讲讲了半天一个月才有2000 撑死了5-6千吧， 讲师升副教授难吗？ 非常难， 得有时年限限 制。没说完、 嗯、 就是我同学他才北京就是不是在香港读完博士回去、 嗯、 回去以后才发现就是现在你要上副教授的话你要有海外的经验、 嗯、 海外经验是什么呢、 嗯、 就是香港不算海外，你看香港念书都时间都白费了，他还得专门去到这个英国或者美国去找一年 博士后， 读个博士后是吧？或者做一个交换交流学者这样的、 嗯、 就是国内这种情况、嗯、那你说你就是不瞧不起这个香港的这个研究教育的这个水平吗？ 嗯， 对， 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哈，你要是看人家的这个学术成果，而不是说他喝了哪国的墨水。 是我们今天从这个副教授强吻女学生来聊起哈，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高校的目前的一种现状。那我觉得其实呢，我觉得想让教授这个名字能够立得起来，首先呢，其实从国家层面以及法律层面各方面都应该去扶持这个名字，而且我觉得应该让这个名字啊变得稍微闪亮一些， 嗯、 也别让这些教授啊实在是苦不堪言啊，单身的终身连找老婆都要需要考虑一下啊，需要这个想这个兜里的钱不够找老婆，所以呢单身才有这样强吻女学生这种现状。 没有， 这神逻辑哈、啊！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教授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尊严的一种感觉，让他们也会觉得这个红旗条啊，其实对于他们是完全多余的。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D化新闻，我是盛维，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